像哪一家？那个酒吧饭店，酒吧大楼，中孝东路98的那个。这个各位大陆同学啊、我们现在行程礼拜四早上8点集合啊，去北海岸游。那请问一下，帮忙登记的同学还有几个空缺名额？如果满额是32人的话，我们现在到几个人？ 27。 我希望能够凑到32，如果凑到32，就每个人还可以退100。不过至少要28，我们才不赔钱。所以还差一个人，请问有没有台湾同学愿意加入的？去北海岸著名美术馆以及九份，然后在那基隆一带吃海鲜之类的。看来大家是也没什么兴趣啊哈。我们凑得到28个人吗？好，希望下课的时候有人愿意到前面来登记啊。哎，这边这个人能不能凑到28？ 我给他登记。 哦。然后黑板是写给大陆同学的，我觉得这个台北周边好吃一点的餐厅，不过今天只写一个黑板而已，明天可能再写一个黑板。那这个各位同学，明天早上的出发地在忠孝复兴站旁边这个地方啊，请各位同学稍微认一下路，早上8点钟，那基本上不会多等啊，顶多等到8点3分5分，我们就会开始丢人了。那丢人的话，你们就要把助教的电话记得，然后问说你们可以在哪里去追那个车子啊。然后还有，君悦也是很多，就靠那个忠孝敦化那家好了。那个，然后对不起，我最后上课以前再说一句话。大陆同学，我们礼拜五的行程啊，本来是预定去盈益，然后去逛永康街、丽水街的。现在这个行程再往后挪到下一个礼拜五。我们这个礼拜五去逛滨江市场，吃上瘾水彩。 哦，立托。 啊？ 站着吃吗？ 哎，他吃亏啊！这是礼拜五去滨江市场，那集合地点明天上课会公布，应该是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是三商饮食文化图书馆集合，早上9点。 那么早吗？ 啊！哦，马祖干 好吃。好，现在台湾同学都非常有共鸣，是吧？哎，你们觉得不好的话，就请推荐更好的啊。哦，对对对，牛排我要推，对不起，要上课了，对不起，再留一格。 牛排 叫。有人讲了叫。 Estana。 在大直美丽华旁边。 对 啊。 对。 哦， 是 啊， 吃那个现烤的面包。 好的。那么我已经开始拖延了4分钟都没有上课了啊，而且我现在要回神有一点难，有一点难，已经完全飘掉了。那么上一次的上课讲到那个太阳病的大的框架，那昨天讲到那个太阳病的这些主要的方跟主要的身体感，同学应该还有印象吧，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太阳病还有一些周边的小方，那我会想办法再插回去。就比如说，有一个方叫做桂枝汤，去桂枝加茯苓白术汤之类的，这到时候讲的时候会补给同学啊。那不过听起来有点搞笑，对不对？桂枝汤去了桂枝，还要用桂枝汤当标题啊，这是牛肉面不加牛肉，这种感觉。然后不过那个汤也是还蛮重要的，另外还有一些调理中焦痰饮的什么苓桂竹竿汤啊之类的，所以这些日后的课啊，遇到相类似的方剂的时候都会把它一起带进来。因为我这次教课的进度是主要是想要以这个类似的方剂当做一个排比的方法来教，也就是教了桂枝汤的时候会把类似的方剂一起教，教麻黄汤会把那个方剂结构类似的一起教啊，希望这样能够让课程的密度提高一点。那么昨天大约讲完了太阳病的故事， 那我们现在再说一说阳明病的故事情节。不过在说这个故事情节之前，我昨天的这个地方的有抄错的地方先做一个更正啊。那个我昨天用的粉红粉笔不见了，是不是啊？这个什么是开，什么是合，就是以经络由外而内的版本的话，这个太阳为开没有问题，那少阴也是开，对不对？对，少阴是开。好，所以这边还好，这里没有错嘛。然后太阴是合，对不对？那我也没写错。然后这个 太阴是开。 没有，太阴是在徐哥哥说的经络的阴阳的位置来讲的算合，就是说有另外一个向度，不是这个错，你懂我意思？就是两种说法都存在。然后这个的第二个说法，这个，然后第三个全是疏，对，这边是全是疏才对，对，这两个如果照经络的位置的阴阳顺序的话，第三个全都是疏，啊，大概是这样子。昨天我一时之间这边记错了一点，因为我不太下针，讲着讲着就忘记了哪一条路经络在哪里。那么阳明病的这个疾病故事呢，其实说起来，我不晓得大陆人的状况是怎么样，可是如果是台湾人的话，其实阳明病用到的方剂没有那么多。在宋本伤寒论里面，阳明病有98条，可是，这样子的《宋本伤寒论》的那个98条，读起来哦，会给我一种感觉，就是跟我们今天人的台湾人的体质相比，好像张仲景时代的人类哦，阳明的部分比较肥大，就是张仲景时代的人似乎还蛮容易走到阳明的，也就是感冒之后，就是觉得哇，全身好热呀，发大汗啊，口渴啊，这样的发烧。可是各位同学，你回忆一下你的人生哈，你在生病感冒发高烧的时候，觉得好热出大汗，要把衣服被子都掀起来的这个回忆，是到你几岁以后就没有了？就你可以撑到几岁还维持有阳明病的体质哈？有哈，哦，那不错啊。有的时候啊，那就有同学在炫耀他是如何之健康了，对不对？就是到现在还能维持。就我们现在大多都很衰弱，差不多现在的感冒的时候都已经没有那么奔放的感冒感了啊，都是病歪歪的缩在那边，然后发烧这样子。哦，所以现在还有真是不错。那你们大陆同学啊，感冒发烧的时候会觉得哇好热，然后一直要脱衣服的。那种也不怕风也不怕冷的那种感冒发烧的，你们大陆同学的经验是怎么样？有吗？现在还有的举手一下。啊？ 冬至前后 哦，你们那么乖呀，撞节气感冒的哦。是，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在台湾来讲的话，我阳明病的那个方剂，比如说刚发高烧而觉得身体是发热的，那带头的方剂是白虎汤啊。那这个白虎汤呢，主要的药味是生石膏。那这个生石膏真的很有意思的一味药，就是其实石膏在水里面煮了之后是不会融化的，所以应该是没有有效成分才对的。可是呢，那么大把的生石膏煮在水里面之后啊，这个发着阳明病高烧的人，比如说发那种高烧的人，有的时候当然脉象是红或者是红而带滑，那他有的时候身体感会有一个头痛，就是白虎汤的那种发烧的阳明病的头痛啊，是痛在这个眉骨这个地方。然后呢，你这个生石膏煮的水阳这个白虎汤，明明知道没有任何有效成分溶解在水里的，可是喝下去以后立刻这个眉骨的痛就消掉，然后身上出一层薄薄的汗，然后就烧退掉了，就是你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有效的， 就是这样一个，因为白虎汤其他的几味药就算拿掉，光是生石膏煮水就有这个效果。所以在这个故事情节里面来讲的话，我会认为其实我们中药啊真的不适合讨论有效成分，对不对？就是所以到后来那种西药化验的那种学说啊，在检视这样的中药方的时候，他最后到最后就是因为没有办法考证出任何有效的部分，所以后来就开始捏造出一个推论，叫做离子交换说，就是说你石膏煮水可能造成了某些电离子的变化。那这个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理论，其实我自己说我也不懂啊，但是在各位同学至少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只好硬的在做解释的一个状况。那至于张仲景的那个阳明篇，很多很多的条文是讲说，这个发烧还在经络还在能量的身体的时候是呈现这种发高烧口渴的状态，可是一旦他入了腑了之后，入了阳明之腑，那就会变成在肠子里面有大便干燥的结印在里面。当然张仲景是解剖学概念，昨天讲的不是很好，所以他大肠里面有大便他都写胃中有燥屎。当然我们知道胃中如果有燥屎的话是相当的不是滋味啊，有点怪怪的啊，这肯应该是大肠，就是说发烧到后来便秘到完全大不出大便的这个状况是阳明病的一个部分的主轴。也那这个时候要用的汤剂有调胃承气汤、小承气汤跟大承气汤。那这个三个汤证的一个排比啊，其实调胃承气汤是那个热哈，在这个能量的身体还没有办法散掉，慢慢要转折到具体的肠道里面的那个转折点会用到的汤剂。所以调胃承气汤到小承气汤到大承气汤，它的药味啊有一点点差别，但是画面感同学大概记得一下就好。就是调胃承气汤那个人啊，发烧的感觉好像这个头附近啊像个蒸笼一样，就是你去摸真的会觉得有热气蒸腾的感觉，这样的发烧。然后到了小承气汤证的时候，它那个热就这样子缩进去，就是也就是头部摸起来不那么热了，可是呢肠子确定是大便便秘了，就是普通的烧，但是好像热有点缩进去。那到了大承气汤证，它的这个大便更干燥的时候，哎，它呢变成说头部的那个热就退得更多一点，但是反过来呢手啊脚啊就会大汗一直出，就是那个热闷进去了再另外找出路了，就是大约的一个故事情节。可是呢以我在台湾使用伤寒方的经验，我就会觉得那种发高烧而怕热用白虎汤退掉的这样的事情时不时还会发生，可是呢感冒之后变成完全大不出便的这样的情节好像很少。就是阳明感冒到如同张仲景书上写的完全便秘的状态的人多吗？好像比较少，对不对？基本上或感冒的过程到感冒过完了大便都还是可以大得出来的。但是呢直到民国年间，比如说上海的金方家曹寅甫，那个年代都还是有阳明病的，就是有蛮清楚的阳明病，然后那个的确就是不用这些承气汤啊那个大便真是大不出来，那用了承气汤大出来大便也是好干好硬，说是大出来的时候像一颗石头一样啵隆这样掉出来的，就是是有那么干那么硬的大便。但是我们现在的人肠胃机能就好像没有好到可以制造出这么良质的大便，对不对？那么高密度的大便做不出来了啊，所以这是今天的人的悲哀。就是我们最近这个人体的这个版图真的是有一点在推移的感觉，就好比说我现在教伤寒论啊，厥阴篇里面的很多内容都是大讲而特讲，因为现在的人厥阴体质的人好多，可是呢当年你就倒推40年好了，当年大陆的胡锡树教授教伤寒论就说了一句话，那厥阴篇呢大概只有4条吧，意思就是说他觉得其他条文都是不存在的，可见的就是那个年代之前的人还没有那么 习惯于往厥阴发展，那是感冒的最后一关，通常也不到最后一关，在少阴该死就死完了，不会病到厥阴。那但是现在的人就是厥阴病的体质是非常的肥大，那我想说不定我们可以姑且假设这个厥阴病的体质是一个就是我自己认为跟心理因素比较有关系了，就是我时不时会讲到的就是代偿反应的一个状况的个性会让厥阴病体质变得很肥大，所以这有一些这个疾病的板块的推移的问题。也因此呢，我想在一般的中医界啊，会有一类的说法，说是啊，伤寒论是北方人得的病，南方无伤寒。可是呢，我会觉得我们从刚刚讲，我们从上堂课讲到现在，整个太阳篇的那个故事内容，跟阳明篇的故事内容，我想都是我们人生可以遇得到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就不必讲什么南方有没有伤寒了，因为张仲景讲的伤寒就是我们一般说的病毒感染的疾病嘛。那病毒感染的疾病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对不对？有的时候会怕冷，有的时候会发烧，对不对？大概就是这故事情节，所以就事实来讲不需要去讨论这个。那至于说有所谓的，对初学者来讲可能还要介绍一下，还有所谓的温病派。那温病派的故事情节是这样子，就是他在一个感冒的身体感的框架里面，同时又有好像是发炎的症状。也就是说大概的，我如果我要大约的定义温病的话，我会说感冒的病毒在帮发炎的细菌护航的一种画面感，就是病毒帮细菌护航，所以你感冒了以后还并发了一些好像是发炎的症状，就是这画面感姑且不是这个不是最精确的温病定义，但是这是温病的第一层定义，所以变成说他感冒的部分要用感冒的框架去医疗，但他发炎的部分还是要用消炎药的法则来医。所以温病派比如说喉咙有发炎但是也有感冒的症状，那以伤寒派讲到喉咙发炎呢，只讲少阴病扁桃腺会烂掉这件事情，但是温病派就有考虑到你可能是感冒的同时你的肺部气管有感染，那个发炎是真正的细菌性的发炎，所以像治这样的这个肺热的发炎，清这个肺里面淤积的热邪的，比如说很温和的方桑菊饮，或者是说清这个喉咙发炎比较有效果的也不强烈的方叫做银翘散。那当然有说你如果一定要什么金方派最伟大主义，你说这个温病派的银翘散消的那个喉咙发炎，你要用金方派的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是不是也可以消这个炎呢？也会有效，但是我会觉得要开仔细一点也没什么不好。那在这个所以这个感冒伴随着发炎的状态姑且算是温病的第一层的定义，但是第二层的温病的定义呢，像我们中国的《黄帝内经》有讲说冬不藏精的人到了第二年会容易得温病，对不对？那这个不藏精这个说法有一点像是人类的这个元气啊，我们姑且假想它是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的能量好了，这个元气呢本来是应该收纳在你的身体的下半身深处的，可是这个人呢他可能他冬天的时候啊熬夜看电视摸麻将打电动，把那个元气啊好像有点提款提太多提到外面了，然后这些本来应该收纳在里面的元气提到外面之后他就自己找地方去乱燃烧，然后形成温病。所以温病的那个价值观里面其实都隐含着一种，就是即使你现在在发炎，那个发炎在上的火本来也应该是你里面的元气才对的，所以这是一个自己的能量没有收好然后跑到外面乱烧的一个可能的画面。而这个可能的画面 我是觉得这个我们中国的历史上面一直有伤寒派跟温病派的一种孰是孰非的争论。那我要说首先伤寒派的争议性我昨天有讲过，就是伤寒派的争议性其中一个是来自于 本草学的变迁，因为你用后代的本草学去解释伤寒里面的每一味药的作用是解释不通的，所以大家就会以后代的本草学在看这个伤寒方，会不明白这个方在搞什么东西。那另外一个就是病理学上面的不一样，就是其实就连病机学也是用后代的什么一套理论在解释伤寒论，那也是解释不通的。就是伤寒论如果是这张地图上的东西，你用这张地图的理论去解释就不是会很通。所以伤寒论有这样子的一个解释系统的阻抗，我觉得伤寒论的那种感觉就好像是比如说有一些可能好比说我们某个中国的作家好了，他的作品我们看了觉得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有感觉，可是他的作品就是你如果翻译成英文之后没有办法得诺贝尔奖，就是因为诺贝尔奖他必须要把它翻译成那些评审看得懂的语言，评审才看得懂。所以伤寒论在中医的历史里面渐渐被排斥，非常有可能是因为中医已经失去了翻译伤寒论正确的翻译系统，所以就变成得不到诺贝尔奖的状态。又或者是那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尊经派，就是所谓的内经派一直都还是主流的话，就好比说像是日本的小说界啊，日本人称之为小说之神的人叫做志贺直哉，可是其实让日本的小说最被爱的人是吉川英治，也就是吉川英治的小说是普罗大众的小说，大家看的都很喜欢，很短，很有感动。可是文学史或者文艺界不见得会认可这种大众受欢迎的小说，就像是我们中国人会不会想说把那个最受欢迎的什么金庸小说拿去竞争诺贝尔奖，可能不会，对不对？就会那个大家看的比较有感觉的东西不见得是那种评审系统会喜欢的东西啊，大概是这样的感觉。那刚刚话说来这个，那至于说温病派跟伤寒派的这个交界点其实是非常的多的，就比如说很多很多所谓温病的状况，哎，它刚好也就是伤寒论里面说的，哎呀，这个人发烧，然后好热好口渴，脉很滑，那这样的话用伤寒论的白虎汤有没有可能就清掉呢？那临床上是有可能的，所以大温病哎，症状类似的用伤寒方可以搞好，这也是常态啊。所以温病学派里面遇到的那些症状，我觉得至少你学了伤寒论之后有差不多快要一半你用伤寒方就可以搞，就是并不用太刻意的要分裂出另外一个温病系统，而另一半伤寒方没有，好像没有很明显搞得到的那一半啊。其实在逻辑上就跟伤寒派的厥阴病很像，厥阴病就好像是人的阴阳分裂，阳都跑出来了然后乱烧一通，所以现代人的温病又有很多时候是厥阴调性的温病。那何以得症呢？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最近至少在最近这十年啊，很多人一开始发温病的时候，你可以整本温病条辨都不用看，但温病条辨是后代人的书了啊，整本温病条辨都不要看，然后呢你就抓五六颗乌梅加一大把黄糖煮一碗酸梅汤给他喝下去，那个人马上拉一下肚子，那烧就退了，温病就消了。你知道这个叫温病奇方，乌梅白糖汤，简称酸梅汤，就是从前就是也就是说真的现在人的温病又有一部分是发自厥阴，因为乌梅这个酸药是粘合阴阳的主药，所以就变成现在的温病有很多是厥阴开始的温病。那丙寅跟丁好像有得过那么不止一两次哈，那后来你们是都不主要了，是不是？是 Seven 买是不是？你们买哪个牌子的酸梅汤？ 前 乾隆在热炒店，因为我们住在三民路附近。 哦，刚好旁边有热炒店，然后就买乾隆酸梅汤。 热炒店的酸梅汤才够像古方。 哦，热炒店的酸梅汤。 因为那个便利商店的都是喜欢很像那个话梅还是什么，可是我们要的是乌梅。 乌梅啊， 乌梅汤。 好，所以他们现在等于自助式行销，你替这个牌子收了多少黑钱啊？这个。还要特地说乾隆酸梅汤，真是可恶啊！但是意思就是乌梅跟黄砂糖， 对乌梅 啊这样的组合，所以又有好多温病又这样子又把它解决掉了。所以就是然后呢，另外一个我就因为我对温病派的讨厌的点啊，我想这个我讨厌温病派的理由根本是不必跟各位同学分享的理由，因为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感觉，不必同学不必认同我这个感觉，因为甚至我在大陆有一些蛮要好的朋友，他们也是很能够用温病方的，所以我并不是否定这个用药的疗效，或者是否定这个用药的路数。那么，我觉得如果我要用，我是不必否定温病派的来说这件事，比如说，因为伤寒是最基础。我说是最大的萝卜跟最大的坑，如果伤寒这个主轴程式不够用的时候，我们在外挂 APP， 对不对？如果你把温病的一些方子当作是外挂的 APP， 比如说小方助教，他有的时候他得桂枝汤症的时候也会喉咙痛，那他就吃桂枝汤的时候顺便也吞两颗银翘散，这听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对不对？或者说谁谁谁他在得真武汤症，就是少阴病那个发烧但是自己不觉得自己在烧的那个真武汤症啊，觉得但是他同时觉得肺在咳嗽的时候觉得胸口有一种热烘烘的感觉，他真武汤加一点桑菊饮顺便把胸口的热烘烘消一消，那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非常好用的。就是伤寒方如果你把温病方都当作外挂的 APP 来用的话，基本上都很好用，就主轴那个感冒你用伤寒方对得好好的，那温病的那些方你都可以挂进来，而且很好挂。要滋阴的话，二甲附麦汤三甲附麦汤那些滋阴药都可以挂进感冒药，没有什么问题。所以用这样的主从关系来处理这两个系统的话，用起来基本上非常的舒服，就是没有阻抗感。那我说我个人但是我不喜欢的一点是，我觉得我们中医界的同业让我觉得临床上看得不欢喜的地方是，明明这个人的主症框架就是一个完整的伤寒方的主症，他还要用温病的那些方在那边搞来搞去，这样我就觉得没有意思了。因为伤寒论的这些方就是最基本的性价比最高的方，这样的主症框你就是伤寒论这样开下去，就像那个我说最近这几年每一次恶性流感来一感冒的那个症状，哎呦觉得身上痛痛的脉浮紧，然后一滴汗都流不出来，然后觉得身体里面又燥热发烦，那就是一个完美的大青龙汤症。你用大青龙汤的科学中药一攻克半都是像仙丹一样，那一攻克半的大青龙汤像仙丹一样的一个感冒，你去用那个什么温病派的药，什么大青叶、板蓝根，然后这个润、那个清、那个消，那大锅煮了苦的要命，你吃了八天八夜都没有好，何苦来哉？对不对？我是觉得没有意义，是性价比上面的没有意义。那所以就是清清楚楚能够看到是伤寒方的，那手到擒来的直接就用下去，对不对？这个是完全没有疑问的。那另外一个，我个人对温病派的讨厌是这样子，就是我一直觉得温病派的那个代表的参考书，好比说有一本书叫《温病条辨》好了，其他几本我都没有那么奇怪的感觉，就是《温病条辨》我特别不喜欢，因为《温病条辨》的那个内容啊，他想要做一本书，他想要跟《伤寒论》比肩，所以他书写的时候用的是所谓伤寒论的笔法。那个伤寒论的笔法也是有一个病人来到你身边，他是头痛发烧口渴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开什么什么方， 就他用了《伤寒论》的笔法在写，可是《温病调变》这本书，你在阅读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我啦，在身体里面是有一个相当不愉快的感觉，日文叫做 kimochi warui， 中文叫恶心，是这样子。我说过，男人的脑喜欢用理论去指导临床，女人的脑喜欢用实际真实的故事来看，就是什么什么症就怎么怎么开，对不对？那我说张仲景的《伤寒论》是一个明显的女人脑的书写，就是实际上我临床上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就告诉你这样子处理，就是用实际发生的经验故事来书写，这是张仲景。那么《黄帝内经》是讲一些理论，那也没问题，就张仲景是女人脑，《黄帝内经》是男人脑为主，这些都没有问题。可是《温病调变》他的作者，我觉得非常有可能是他先构思出了一个理论，然后他捏造一个故事来做伤寒论式的书写，那个故事很可能不是临床上的真实，而是他为了，就是他先有那个理论，他再捏造一个故事来写这个理论。但是结果说那些方是不是错的，那些方剂不见得是错，该滋阴的能滋阴，该清热的能清热，不能说方是错的，只是这样子捏造故事性的条文写法，会让人觉得哦，我的感觉就是说，是个女人嘛，我也吃得下来；是个男人，我也吃得下来。可是以为是个女人，脱了衣服发现是个男人，感觉就不是很舒服。你知道那种感觉，就遇到了阴阳人的感觉啊，有点生理上还是没有吃得那么开啊，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看温病调变的身体感就是这样，觉得好像叔叔胃口没有那么大啊，那种就是那种不舒服，就是那个，所以那个书的文字我的不愉快感是这个样子。那至于说我们刚刚回到张仲景的阳明篇啊，那阳明篇的，我不知道我们这个课，因为我们这个课最主轴是要把感冒的方剂教完，把这个基础打好，但是希望还能够稍微岔题一样，因为阳明篇有两个好的岔题，一个岔题是他在这个发高烧发热的这个剧情里面顺便加入了各种黄疸病的治疗，哦，就是人发烧到后来黄掉了的治疗，那这个是阳明篇的附带的一块。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五脏六腑的分类啊，基本上还是以功能在分的。那所谓的阳明呢，就是这个你的消化系统啊，其实说阳明都不要说阳明胃经就是这样一个胃，用功能分的话，就是这个消化系统从东西吃进去传输到拉出来，这整个运送的过程都叫阳明。但是这一整条消化轴呢，它吸收营养的功能叫太阴，这样听得懂吗？就是我们的脾跟胃是功能性的分类的脾跟胃，而不见得是切割性脏器的分类。就说我说其实同样是这个肾，内分泌系统的肾我们称之为少阴，但是呢泌尿系统的肾就是太阳膀胱经，这样子。所以我们中国人说膀胱也不只是这个地方的膀胱，就是整个泌尿系统都算膀胱啊，就是这个脏器的分类以功能分的这个概念，我觉得同学也先知道一下会学起来比较轻松。所以那这一整条消化轴，哎，你日常生活中的哎消化不顺啦，哪个地方有塞到啦，然后这个哪个地方有塞到啦，或者是有慢性的长期的便秘啦，等等等等的故事情节，那都是可以在阳明篇里面找到很好用的方子的啊。甚至阳明篇里面还有一个阳明篇里面还有一个看起来很像陷阱题的方子啊，就是如果有些同学有一点中医的概念会知道，如果我们在说我会肋骨痛身体侧面痛，通常有一点中医概念的人都会联想到这是什么少阳，对不对？可是阳明篇有一个陷阱题，说这个人胁下偏痛，就是或者左肋骨下边或者右肋骨下边痛，要开什么方呢？结果答案是什么？很多就是你乍看胁下偏痛就想怎么样疏肝解郁啊，对不对？ 结果要开的药叫做大黄附子细辛汤。这个叫什么呢？附子跟细辛，就附子是驱寒的，细辛是驱寒的，大黄是让你拉的，对不对？它的结果，所以这个陷阱题是，你以为是少阳，其实是你的大肠转弯的地方有寒气淤塞在那个地方，所以你要用热药加泻药去把这种转弯的地方的寒气冲开，所以大黄附子细辛汤。那这个汤好不好用？我跟你讲，就是因为胁下偏痛这个主症不常见，但是呢，见到的时候你都不会想到。我说张仲景的方好用，就抓主症。就比如说有一个汤的主症哦，真是见一个开一个。你知道有一个汤，张仲景是更年期发热的，叫做温经汤。那温经汤主症只要抓到一个就可以开，是什么呢？嘴唇特别干。各位同学，有人是嘴唇特别干的吗？有吗？就吃温经汤，吃到嘴唇不干就好了。那你说我是男人，没有更年期，照吃一样。就是张仲景的方有时候就只抓一个主症就可以开，温经汤就是这样。但张仲景写说嘴唇发热，手心潮热，但是手心潮热都没关系，嘴唇发干就够，不是口干哦，是嘴唇干，这样就可以开温经汤。那同样的这个胁下偏痛啊，也是这个大黄附子细辛汤，哎，它在肠子转弯的地方有寒气积聚在那边。其实说到道理的话，后来的孙思邈的真人养脏汤也是差不多的意思。那像大陆那边的临床故事就是，哎，有一个人啊，全身风湿病，哎呀，手脚酸痛，惨不堪言。结果这个经方派医生，好像是胡希树吧，他就看到这个人的症状里面有一个胁下偏痛，那就开大黄附子细辛汤，把他那个寒积冲开了，哎，全身的风湿也就松开了。就是他这东西有时候人是有这样的牵连的，那刚好你打到那个对的主症点的话，就会很顺。哎，盈盈笑眯眯的，你是想到什么事情？ 没有，我觉得补满了也没事 啊。 补满了， 补满了是什么意思？ 哦，原来还有这招。 哦，还有这招啊。知道我之所以提这一招，是因为我在泄愤啊。哎，我在泄愤啊。因为我在大陆的时候啊，有一次讲一个课，有一个底下哦，还算是小有名气的一个小医生，他跟我讲，他说：“老师啊，你说这个张仲景啊，是这个《伤寒论》是六的系统，这个一般的杂病是五的系统，可是呢，我却发现张仲景的这个《伤寒论》其实是六中有五啊，听了就让人不舒服。”然后我说六中有五是哪个地方六中有五啊？他说阳明篇。我说阳明篇什么？大黄附子细辛汤。我说大黄附子细辛汤为什么是六中有五？我说这个话到底是张仲景自己讲的还是你讲的？他说我讲。我说你讲的不要赖在张仲景头上。就是我这时候就说，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不是在，我觉得我怎么记忆是不是完全正确我都不是很在意，不是没有，我都不敢说绝对啊。但是我是说，其实像张仲景哦，会把这样的胁下偏痛放在阳明篇，是很合理的，对不对？因为它其实是一个肠道的淤积的问题。那但是看起来却会让人觉得不像阳明，对不对？就是，但这样的陷阱题有时候也是读《伤寒论》觉得挺有趣的地方。那所以这些呢，啊，有机会的话也会介绍到。那么。那阳明病之后呢？啊，照《黄帝内经》说的传的顺序，但我说照《黄帝内经》说的传的顺序的话，就代表一般人感冒也不见得要照《黄帝内经》的传的顺序来传啊。有的人第一天就可以阳明病了，那有的人第一天就少阳病了，就不一定要这样照顺序传的。那这个，接下来的这个要讲到这个少阳病的这个大概的故事情节的话。小柴胡汤症啊，少阳小阳明病的脉是宏大或者宏大带滑的。那少阳病呢，少阳的这个疾病区块就是人的这个腠理，或者我喜欢用另外一个词啊，叫做末网，就是有一点像是人的这个肠间的这个淋巴呀，淋巴系统连着这整个身体的缝隙里面的淋巴。那我会喜欢用末网这个词，那少阳我用末网来 用莫网这个词的话会怎么样呢？等一下下课就会有大陆的助理赶快去查莫网这家餐厅地址是哪里。 都没有睡着， 什么意思？ 人家醒着的好不好？ 啊，就是 我早很久，说这个朱墨， 昆明街91号墨， 牛肉面店， 方便， 还蛮合理。 那这个，因为邵阳的这个墨网其实是一个非常实质抽象的存在。以实质来讲的话，我们说人的肉体的这个淋巴系统是具体在那里的，可是要说抽象的存在的话，我觉得邵阳篇好像在暗示的是人类的身体之所以能够形成这个肉身啊，是因为先有一个好像是灵魂还是磁场的一个铸造的模子，像铸造钱币的那个 cast 铸模，而那个能量的铸模也算是墨网。所以邵阳的药啊很好用的地方就是，比如说小柴胡汤，它的的确确就是通这个淋巴的药，但是呢，用到比小柴胡汤味道更淡的药，因为我们说中医啊有一个习惯性的想法是，味道淡的入阳，味道浓的入阴。像比如浓更淡的，比如说柴胡加龙骨牡蛎汤，那个汤就很明显的是在打人的那个气场的表面，比如说这个人他。遇到了不干净的东西，鬼压身，喝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唰，那个鬼就被冲掉了。当然这样子讲，好像我会通灵似的，其实看不到，只是人就觉得，哎呦，那个心情特别抑郁，然后肩膀重重的感觉就没有掉了，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这个时候他打的墨网，你就会觉得是能量上的那个气场的表面，而不是我们有形的这个淋巴。那另外就是邵阳，他以功能来说的话。它是一个人类的好像是自律神经系统以及脑下面的那个下视丘的功能，所以在喝小柴胡汤的时候人类会有的一些生理反应哦，有的时候用西医的解剖的那种感觉来说的话，叫做这个病人的下视丘重开机，内分泌重开机，这样的感觉就是很多的调节机能在邵阳。那当然还有一个很清楚存在的机能是这个人类的这个身体啊，比如说从胃到小肠之间的这一条路，哎，东西要从胃到小肠，其实胃啊吃完了消化完一些东西要放到十二指肠的时候会对下面告诉医生的，那个告诉医生可能是透过自律神经，可能是透过内分泌，但是总之人类的身体这个整体是不断的有情报交流的，那人类身体里面的这个情报交流的能力称之为邵阳啊。所以当一个人邵阳有病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吃了东西就觉得怪怪的，或者说而这个东西因为邵阳是代表性的经络是胆经，对不对？像这个东西就比如说有的人因为胆结石把胆囊割掉了，那结果胆囊割掉了之后他就会变成怎么样，好像吃完早餐特别容易拉肚子，或者是吃了东西以后就消化起来就怪怪的怪怪的，就是他这个邵阳受了损伤以后，他的消化道的每一段互相聊聊天的机能都削弱掉了，或者是他睡觉的时候就会容易浅眠，容易一睡就醒过来，就他身体的自律系统就会有那个缺损的部分，那就少一个胆作用在的。就是我不是说吗，张仲景的医学是让你学习的是你们家菲佣不在的时候你才知道垃圾不会自己消失，对不对？就是你说邵阳是干嘛的，现在西医学给你一个例子，割掉一个胆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你就知道邵阳是干嘛的啊，这样子的一个整体。所以小柴胡汤呢基本上是清淋巴，那到了大柴胡汤呢，就是这个疾病已经从能量的邵阳具象化到胆囊这个具体的邵阳。所以大柴胡汤症通常是对应到我们现在的那个胆发炎啊，胆囊炎、胆结石发作，或者是肠粘连、肠套叠，就是这个消化道的邵阳区的功能的具象化的东西。那至于这个讲义第5页后第3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这个汤的主打呢，是因为你的内脏的互相情报交流的机能不良，所以呢吃东西这里卡一卡，那里卡一卡的那种感觉。所以这然后呢，柴胡桂枝汤。这个汤剂的深度是邵阳跟厥阴之间， 是具体有形的炒羊肉比较深一层。如果你要我比较精确的说，柴胡桂枝汤打的是汁膜，就是人的这个肉底下有油的那一层的底下，那跟柴胡汤的，跟这个柴胡桂枝汤一样深度的少阳，还有一个汤，就是刚刚讲到的嘴唇干的温经汤，也就是温经汤在我们张仲景的医书里面，你看那个药物的深浅走法，温经汤跟柴胡桂枝汤的深度是一样的。柴胡加桂枝不会比较靠太阳，反而是往深处走，在少阳厥阴之间。那温经汤的话，就是柴胡桂枝汤是比较是上面的这个深处的地方的那个卡卡的感觉，温经汤呢是比较往下。那像是如果说是现在的西医学啊，看待更年期发热，应该是说因为衰老的关系，所以有一些内分泌的失调造成的代偿性发热，对不对？那这个代偿性发热，如果我们用一个非常粗糙而不科学的中医的角度来看，就是你想想看，我们如果喝了一大瓶冰水，我们的胃不是要一直生热来平衡那个热度，对不对？同样的，因为少阳这个系统是侦测人体自己的一个自我侦测的机能，自我情报收集的机能，所以如果你老了，子宫开始关机了，你的身体侦测到你这个子宫寒掉了，有没有可能也拼命生热来做平衡吗？所以更年期的发热不是一个强壮的发热，而是因为侦测到你身体那里冷掉的地方的代偿型的发热。也因此呢，如果你用了温经汤，如果用，当然用西医的说法，就是温经汤能够活化你的那个下腹部那些内分泌的机能，就是女性的那些器官的内分泌的机能，让内分泌恢复正常，那你就不再更年期潮热了。但是如果你用一个少阳的角度来看，就是正是因为少阳里面夹了寒气，所以这个人才会乱七八糟乱发热。但你如果从温经汤沿着那个末网的那个地方钻进去，把那个热那个寒气逼掉了，哎，那个人就平息了，不发热了。而这个人的这个皮下，这个顺着皮沿着皮肤表面在皮下的这个走来走去，这个有形的末网，那温经汤在是什么？嘴唇干，嘴唇不就是这个皮的切面吗？是不是？所以它也是一个少阳的一个显示面。那或者是说人的皮下来运行的这种能量，哎，你如果要我随便说好了，如果你家小孩子啊，青春痘啊，满脸青春痘，要治青春痘的话，也可以用那个微量的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啊，它也是就轻轻的把皮肤底下这个热气就这样刮掉一层，也行，不是绝对唯一的用药，但是相对是很好用。那这个柴胡桂枝干姜汤啊，我这个讲义上面有写说，少阳病而有阴症急转，就是说它的少阳区的问题啊，开始变成有形的脏器的坏损，比如说本来是一个体质少阳少阳的人，变成出现什么肝硬化、肝癌之类的有阴实的现象开始出现的时候，那来来去去的啊，这样的转折的过程可以用柴胡桂枝干姜汤。那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呢，基本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中医的驱魔收腰清洗心灵创伤的一个方法。当然讲到它的时候呢，就还要用跟其他的汤来校正，因为跟它有相关性的症状的汤，比如说还有一个甘草泻心汤。甘草泻心汤是治疗邪浊于心，就是这个人真的整个人格好像不是原来那个人了，那可能是心里面有别的东西进来了的那种状况的着魔。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说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的着魔好像是你抛弃了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去自杀了之后呢，人家给你拍照片，你背上好像有一个东西扒在那上面那种感觉。那甘草泻心就好像是什么东西真的平移在你的心里面，所以你整个人都变成另外一个人那种感觉。那当然还有一个很像的感觉的汤呢，叫做甘草小麦大枣汤。那就是刚刚张仲景写的是说女人容易歇斯底里，就给她开甘草小麦大枣汤。那女人容易歇斯底里是为什么呢？ 前一阵子有一部英国电影哦，是讲二十世纪初的英国医生怎么治疗女人的歇斯底里。他是讲说，那个时代的英国医生要治疗女人的歇斯底里哦，就是用手伸入女人的阴道去给予刺激，设法制造这种性高潮，然后如果能够让那女人多得到多次性高潮，歇斯底里的症状就会缓解。那个电影就讲说，那些医生哈、哦，这样子一直治疗，一直治疗，到最后手都抽筋了，筋膜炎了。那于是呢，就借用了新的这个科技，叫做电的东西，发明了电动按摩棒，啊，这样的一个史实电影。那张仲景写到这个女人歇斯底里，她一出手，哎，就看得出是大家。他说：“女人怎么样呢？脏燥、内脏、肝脏，哎，这个脏燥啊，千古以来《伤寒论》42派注解家吵了42种论点，不知道脏燥是什么。有人说是肺脏燥，有人说是子宫燥。其实脏燥，白话讲多简单，一个女人的内脏得不到滋润，叫做脏燥，就是得不到滋润，然后那个自律神经的紧张一直都在那个地方，然后到最后就情绪失调这样子。那古时候呢，也不能叫老公要履行义务，对不对？就是古时候比较大男人主义一点，还怎么样？所以呢，喝甘草小麦大枣汤会直接让人的，很像是就直接让人喷脑内吗啡啦，就是那个很甜很甜的药，就甘草小麦大枣汤。喝起来的感觉就是明明也不过就是那一把甘草，那10颗红枣啊，然后一大碗小麦，就看起来不凶，可是喝起来觉得，哎呦，那个甜的感觉啊，恶到会让你觉得比吃黄连还要难受，就甜比苦还凶的那种甜， 太腻， 那甜的刺感觉，那样子抽一下两下就会觉得，哎呦，本来想哭的现在想笑了，啊，就是被刺激的分泌脑内吗啡了。啊、所以我们那个礼拜四道团的那个天威助教，有一个他追了好久的一个女孩子，终于跟他坦白说不要他了。哎呦，他那个时候啊，就哇伤心欲绝啊，然后就一家一家中药房去喝甘麦大枣汤啊，就是，然后呢？伤心欲绝没几天就笑开了，还跟我聊说，我发觉还是生源药局的甘草小麦最好，喝了就是德从我们家后面那个崇德的，喝起来就是只是少哭两滴眼泪，但是喝了生源的就真的想笑了哦之类的，又在自入性行销啊，但是就是他就像其他家比，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什么比如说从前小胡助教也是这样子，他哪一个男同学失恋了就给他吃甘麦大枣汤啊，就是转哭为笑啊，就是失恋必用甘麦大枣汤。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到有一个我大陆的学生啊，就是也是好心啊，寄给我一个那个什么别的中医大家讲这个甘麦大枣汤症，说什么女人啊脏燥悲伤像如神灵所作，什么什么讲了一大堆。然后那个别的大家就在讲说，这个叫这个方啊，这个是这样子，男人属阳，女人属阴，所以女人比较会跟阴间的东西有所干扰。我说放你他妈什么狗屁啊，就是我们台湾都是男生在吃甘麦大枣汤，就是不过也有大陆同学跟我讲说，我们大陆人公认就是你们台湾的男人就是特别娘啊，就是所以台湾是女人属阳，男人属阴吧，这样子是这样可以了吧？今天，所以我们也搞不清楚啊，这个关系到上古文化的这个符码的转移，就像我们中国人的易经啊，不是一杠是乾阴阳，两杠是阴，对不对？其实这是这一期左脑文明的才发生的事情，如果你要倒推到前期文明，不是这样子。像中国最后一个性崇拜的文明红山文化，它呀，太阳神是两只脚的，是象征女人的阴道，是女神。那月亮神是一根的，是男人的阳具，所以男人属阴，女人属阳， 是听起来合情合理，女人能够生出孩子，这是阳，对不对？然后呢，同样的类似的这种古文明的东西，比如说像日本的原始的创世神话，哎，天照大神是女神，是Tsukuyomi，月读神、月亮神是男神，对不对？所以这个什么属阳、什么属阴这个事情，其实还有文化上的未定论。当然，后来中国人的道家就喜欢说什么"男人是阳在外而阴在内，女人是阴在外而阳在内"，对不对？看起来柔弱，可是活的就是比你久，之类的啊。不过阴阳真的是一个很暧昧的词汇，所以就不用太深究。我们知道这个男人是什么哭法的时候，要吃干麦大枣汤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是大概是我们少阳的大约的框架，就是这个末网，包括淋巴，包括能量的磁场，包括人体内脏的情报交流的机能。那记这三个大项去想象少阳篇啊，那就会蛮愉快的了。好，那这个伤寒论的提纲我们就再休息一下，再回来把后面三阴把它带完啊。